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雅景苑、景悦阁、何文田村、释文楼、红磡嘉围村、嘉定楼、马鞍山锦英苑、锦耀阁、跑马地、景光街19至21号、真庆楼、上环差馆上街8号、上雅苑、将军路骏营二座第三期、牛头角淘大花园 I 座、观塘顺天村天允楼、马鞍山宏碧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跨越时空，展现故宫珍贵文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崭新的策展手法，结合全球视野，传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为你揭开博物馆内外面貌，由古今历无界，探索中华文化，展现国宝风华。电视节目《文化故宫》，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8日，政府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 新增3028宗确诊，当局预料两周后或升至6000。 深圳新设人民关怀通关名额，8类特殊人士可申请。 约翰逊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自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哋收听收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咧，之前有一個叫做熔斷機制啦，咁啊個別航線嘅熔斷機制啦，原意就係諗住咧避免喺短時間之內咧，從一啲個別比較高風險嘅地區咧，有大量嘅輸入個案咧係流入嘅咁。尋日政府咧就係宣布暫緩呢個個別航線熔斷機制，咁就話機制咧造成社會嘅成本咧相當大啊。而近期咧新冠病毒嘅輸入個案咧佔本港整體嘅確診咧係唔夠10%嘅，咁絕大部分咧都係經機場啊以及係檢疫酒店嘅核酸檢測咧係發現到嘅啫，咁認為咧熔斷機制對於阻止輸入個案嘅效益唔大啦，而已經按機制咧係正停飛嘅航班咧，亦都可以係重飛翻嘅。不過另一方面咧，政府亦都係宣布啊，係由今日起嘅抵港人士喺酒店檢疫第3日咧，會增加多一次核酸檢測。呢一個係咪喺個把關上面令到輸入個案可以係更加易喺檢疫期間係揾到咧？咁1872311點睇熔斷機制？個別航線熔斷機制而家話係暫緩嘅咁。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江玉寬。点睇熔断机制？话暂缓直至另行公告。点睇呢个安排咧？寻日听到。 我本人系觉得好开心啦，真系好欣慰嘅。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嘅，即系其实改变嚟嘅。咁其实我亦都收到市民啦向我反映，其实佢哋都好乐见熔断机制喺呢一个阶段系取消嘅。 嗯。最主要的时间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阶段是他们觉得适合取消呢？ 好啊，特别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暑假的旺季啦。我们都知道，譬如就算是这个礼拜呢，其实受影响的航班呢基本上都有最少是6班。影响的乘客呢其实一定是过千，大家可以想象。 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咁即係叫咁關鍵嘅時間去到取消，同埋喺政府啦新政府上任即刻去做到呢一個政策。咁呢度係一個好事嚟嘅，絕對係。 嗯，我見政府嘅公佈入面咧提到話，即係如果係取消熔斷機制之下啦，會打亂一啲本身訂咗機票翻嚟香港嘅人士，令到佢哋想重新去訂一啲檢疫酒店，亦都遇到一啲困難。佢特別又提到咧，七八月咧有一啲嘅海外嘅即係留學生啦，可能要翻嚟香港咧係一個高峰期嚟嘅。咁就熔斷機制會造成嘅社會成本咧相當大嘅咁。呢、這個時候做呢個決定係咪真係幫到咁多留學生？定喺時間上都已經係即係可能遲咗啲咧又？ 遲就遲一啲，不過冇辦法啦，係咪？新政府真係啱啱先上場幾日，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除咗話熔斷航班，即係熔斷機制而家係取消咗之外咧，另一個譬如你話喺暑期七八月呢個高峰，另一個比較頭痛啲，當然就係酒店。 嗯， 咁我收到啲市民咧同我講咧，就係其實而家要訂咧都要一定係八月中打後，八月中打後。咁所以其實我好希望啦，其實。政府應該希望能夠佢係繼續有一啲好嘅政策啦，包括就係咩呢，譬如可唔可以考慮喺七八月啦，特別呢個短嘅時間裏面係譬如開方艙係應急呢咁。咁呢個我覺得就有助想返嚟嘅港人啦，包括頭先你講嘅學生啦，同埋一啲譬如係外國人，譬如佢真係要有一啲商業嘅需要好急嚟香港嘅。又或者就係話喺呢段短嘅時間好難同人會爭到房嘅外佣。咁我覺得如果係喺短時間呢兩個月之內能夠開到方艙去應急嘅話呢，就可以解決到嗰個燃眉之急，亦都會杜絕咗或者叫禁止咗一啲酒店嘅炒賣。 但現實上而家喺檢疫酒店可唔可以再增加呢？或者有冇了解過仲有冇增加嘅空間喺話開方艙之前？ 之前政府就好辛苦咁樣開咗三間啦，係多咗。咁其實而家嘅房間以政府的公布就有两万几间房间，咁我相信政府每开一个酒店去做检疫酒店嘅话，要考虑好多嘢噶，系咪？包括佢哋嘅通风啊，其他嘅设计啊等。咁我相信其实政府已经好努力去到开咗成两万几间。 嗯。 咁究竟真系系咪仲可以开咧？呢、這个喺短期内喎重要，因为如果你唔合乎嗰个规格，要去做改装，改完都过咗暑假啦。 嗯。 咁点解？我觉得既然方舱做出嚟，是真的用来做检疫的嘛，是不是？那我觉得是应该是最恰当的这样东西，在短时间可以最做到的。 现在是不是全部方舱你都觉得适合可以做代替检疫酒店，或者是跟检疫酒店同样的用途，是不是有一些方舱是未必适合的？ 最好那些是我觉得是可以有一定是隔离房间，譬如你说亚博那些没有隔离房间当然就不是那么好。如果有自己一个独立的房间，那我觉得或者最好如果有，因為很多都是沒有獨立廁所的，不過沒辦法啦，你起一起做了。但是我覺得整體上那些方艙我覺得都是適合的，應該有一些是可以還是應用的。 嗯，剛才你說檢疫酒店你說看到可能八月才是預約到，是不是不同的酒店都有不同價位的嘛？通常是留剩下什麼的價位的酒店的？ 通常現在就算book到的，真的譬如在八月中比較容易的，應該都是要透過一些旅行社的代理才可以book到的。很多酒店呢，因為他們想我聽市民跟我說呢，就是因為他們很想在每一日都 fit 曬是一定有人住的，就是將那個入住率是做到最高。所以酒店呢，他們最方便的就會將那些房呢是交給旅行社的代理去到訂了。咁旅行社代理咁佢都要食飯㗎，係咪？咁好多時候佢哋就會收取，當然有一啲手續費。咁所以無疑地呢，就會令到酒店嘅價錢呢係提高咗。 嗯。暫時你有冇話即係暫時應該咁講，暫時就未見到話喺檢疫酒店方面都因應熔斷機制嘅暫緩而有啲乜嘢變動啦。你擔心如果係維持現時嘅檢疫酒店嘅容量嚟講，有幾大嘅問題呢？ 咁問題真係大啦，因為亦都真係有一啲以前累積咗已經喺外地，譬如因為航班嘅影響，真係訂唔到酒店翻嚟。咁其實嗰度嘅為數嘅，我相信回港嘅市民或者旅客都不少嘅，即係我覺得應該係數以千計。咁政府應該可以做一個統計嘅，係咪？如果佢唔信我嘅話，咁另外咧就係亦都我知道有一啲留學生咧，其實佢哋係急住要翻嚟香港咧。是去到即係外 renew 啊，即係嗰個續嗰個簽證，學生簽證。 咁呢一部分嘅學生咧，亦都唔少。咁佢哋如果訂唔到酒店，基本上而家佢都登唔到機嘅，直情係。 你自己同唔同意？即係之前譬如旅遊界或者酒店界都提到話，可唔可以喺檢疫酒店嘅日數上面係縮減啲咧？咁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喺現時疫情之下， 縮短酒店嗰個檢疫日數咧，其實我覺得一定要有科學嘅理據啦，咁其實我認為咧，即係政府希望可以即係應該要調查或者要諗下研究一下咧，就係七八月之後過咗今次呢個黃金期啦，又或者而家我哋話驚佢反彈啦，係咪？但係過咗呢個反彈期之後，其實政府係咪應該要諗下酒店檢疫，其實係咪應該仲係繼續進行咧呢一樣嘢？咁其實可唔可以用一啲更加科學嘅方法？例如，譬如用一啲手帶去追蹤啦，或者用一啲其他嘅科技，就算電話都可以追蹤，同埋應該係要叫啲嗰啲譬如如果冇咗酒店檢疫嘅話，要求佢哋譬如點對點去到即係旅行啦，即係點對點去到 travel。另外咧，亦都可以要求嗰啲人士每日去做 PCR test， 即係核酸檢測。咁我自己覺得，因為佢哋嚟嘅時候，佢哋做咗檢測。理論上大部分嘅人其實政府都咁講嘅，大部分嘅其實佢哋喺佢哋嘅起飛地，佢哋喺我哋香港嘅機場做完核酸，理論上已經可以確保到佢哋其實係當時係冇病毒。至於你話你驚佢哋係後屘有病毒，咁你每日叫佢哋去做即係核酸檢測咯，你問佢哋喺酒店，其實都唔係一個，其實你而家話第三日去到做，咁不如咁啦，你叫佢唔好住酒店。但是要他呢譬如追踪有譬如有手帶追踪要他每日去做核酸检测其实这件事不是更有效去到看他测试他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病毒呢、我自己觉得就会科学一点。 但有些人就说未必各个屋企或者尤其是香港的地方未必各个屋企是一个适合的地方由不同屋企人接触到所以首先说在酒店做一个检疫的过程嘛。 其实我觉得家居隔离那是其实我自己就是说所以七八月之後不做酒店檢疫，其實究竟是否要家居隔離？我自己覺得個疑問。剛才我所講的就是話要追蹤，要每日檢測呢樣嘢，就是一個前提，就是沒有酒店檢疫，亦都不需要家居隔離。我覺得長遠我哋是要諗呢個方向嘅。 冇酒店檢疫喺家冇家居隔離，有冇家居隔離？有家居隔離， 唔需要， 唔需要家居隔離，淨係做手帶嗰只，同埋頭先話每日 PCR。 冇錯。 Okay. 長遠我哋要諗呢樣嘢，因為點解咧？佢哋係冇病噶嘛，因為特首都有講，我哋唔係圍住健康嗰啲樹。咁另外，你要吸引翻譬如旅客，特別係一啲商務嘅旅客，咁你遲早你都佢都冇家居就喺香港，係咪？我哋要科學啲去到睇呢個問題，其實。 好，唔該曬江玉寬，江玉寬係立法會議員。另外想講下有關於旅遊界又點睇今次呢個熔斷機制暫緩啊？有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出身。 是啊，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崔定邦，点睇话暂缓熔断机制对于你哋嚟讲系咪一个好消息，或者个影响系啲咩咧？最影响系边一类人咧？又？ OK， 嗱，呢個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啦，同埋我哋業界啦，絕對好歡迎啦。其實政府咧，新政府啦，好迅速回應咗咧，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咧旅遊界嘅訴求，呢個係回應咗咧一個社會嘅訴求啦。咁咧熔斷機制，即係蘇立文，我三月份你都事前問過我熔斷機制咁樣，咁我都話其實熔斷機制係一個好難好難嘅措施，佢背後當然我完全理解背後佢有啲原因喺度嘅。但經過幾個月入面嘅實踐啦，即係或者去試驗啦，我哋睇到其實有好多即係嘅副作用都產生咗出嚟啦。咁所以咧，例如好似正正好似即係江玉寬議員頭先都講啦，咁咧一啲航班被取消，咁咧客人其實咧即係就好冤枉嘅，因為唔係佢自己咧即係染疫啊嘛，係前一班機可能咧即係有一啲確診人數比較多，咁所以咧之後嘅航班就被咧即係打斷咗啦咁樣。咁呢個就好冤枉嘅件事，咁同埋實際真係出現個情況都似乎係有喺度啦，同埋受影響個人數都比較多，呢個係相當困擾市民啦、困擾航空公司同埋就檢疫酒店咯， okay. 所以政府好迅速改善咗呢一個安排咧，呢個係值得支持嘅。係 今次最影響或者最受惠係邊一類人咧？咁 其實我諗最受惠咧，就係、是、其實係客人啦。咁客人咧，即、就、係、是、我哋喺香港，即、就、係、是、外國嘅香港居民又好，我哋嘅商務客人都好啦。咁咧，其實佢原本可能成日都擔驚受怕，誒、哎，我嚟緊可能今個禮拜今個禮拜六聽日嗰班機會唔會咧突然間被取消咧？咁取消之後又點咧？咁樣咁咧呢一個狀況咧，即係可以完全解除咯。總之你訂到機票，咁咧嗰個航班會飛啦。咁咧個問題咧，即係你就一定會翻到嚟香港噶啦。咁係少咗一個咧，即係好大嘅隱憂咯。係， 暫時我譬如見到明報啦，都有睇翻部分航空公司，即係維珍啊、英航等等嘅官方網頁啦，就話仍然維持原定九月同埋十月直航客機抵港嘅安排，都未特別話有因應今次呢個決定咧，喺航班上面有啲咩改動住，或者係加翻話早啲有航班咁樣。點睇咧？點解有啲航空公司仍然係未喐住咧？ 我谂因为呢个消息都系寻日公布啦，其实个时光要翻去咧，今年三四月啦，咁咧我哋当时即系孙龙文，你都问过我啊，即系其实我哋逐步咧容许即系九个国家嘅人翻嚟啦，咁之后我哋又容许咧即系非香港居民系进入香港啦，究竟会唔会多咗航班啦？咁但系因为最头痛嘅问题摆喺眼前系个航班熔斷機制，呢個係對於航空公司係一個相當穩定嘅因素啦。咁而家呢一個咁唔穩定嘅因素咧解除咗啦，咁樣咁希望咧航空公司係可以完全係可以掌握到咧，航空公司可以完全掌握到佢嗰個航班嘅安排啊，同埋一啲不穩定嘅因素掃除咗啦。希望較後時間咧會有更加多嘅航班係可以咧復飛啦。係 你有冇預計喺數字上或比率上會多翻幾多航班咧？ 嗱，呢个就好难预计嘅。呢、okay. 个航空公司佢谂嘅航班，除咗嗰、那个航班熔断机制啦，咁亦都真系同咧，即系例如，因为始终翻到嚟香港系需要检疫嘅，咁、样。好啦，咁喺个酒店检疫房间嗰个供应啦，呢、这个系一连串嘅问题咯。咁如果航班我哋一啲最大嘅不稳定因素，例如航班熔断机制解决咗啦。如果之後我哋嘅檢疫房間啦，咁其實嗰個供應其實都穩定嘅，咁個客流就自然會增加，有客嘅，咁航空公司點會唔飛啊？咁樣， 而家你覺得檢疫酒店叫唔叫做唔穩定供應咧？佢都穩定供應，但係可能係唔夠啫，係嘛？ 哦，其實係咁，檢疫酒店個房間嗰個數目咧，即係喺呢個六月啊、七月、八月，咁大家不斷喺度講話係咪好緊張咧？咁、其實當然係的確係嗰、那個供應咧，係的確有啲緊張嘅咁樣。咁主要係同舊，其實而家個情況同舊年2021年嘅暑假嘅情況，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咁、喺暑假呢個黃金檔期啦，我哋好多海外嘅留學生啦，咁都翻香港咧過暑假，翻嚟放暑假啦，同屋企人團聚啦，咁所以導致到嗰個咧需求其實係比較高，呢個係一個季節性嘅情況嘅啫。咁其實暫時我睇到好似例如九月啊或者十月嘅預訂咧，其實就唔係太難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其實係一個季節性嘅問題嚟嘅啫。 但暫時話，譬如喺暫緩咗個別航線熔斷機制，會唔會進一步令到檢疫酒店嘅即房係唔足夠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咧？ 呢個未必，因為咧即時我哋咧已經實施咗暫緩嗰個航班熔斷啦。咁但因為乘客翻香港都要首先佢你要揾到有冇機票先。咁但其實而家嗰個航班嘅數目其實都係少嘅。好似尋日我啱啱都睇過啦，好似尋日翻香港嘅航班就係講緊30几班，今日翻香港嘅航班大概係46班。其實個數目都係好少。咁所以咧喺外地嘅香港人又好，一啲即係公務旅客嘅，咁、其實佢翻香港暫時可以用嘅航班都係少，咁航班少，翻香港客人都唔會話特別多咯，係。 但你頭先話預嚟緊航空公司可能都會增加啲航班嘛，咁但係檢疫酒店嘅房就係得咁多啦，咁呢個咪喺個即係需求可能多咗，但係酒店檢疫房嘅供應未必跟得上嗰個問題都會出現，係咪咧？ 我哋亦都聽到，其實政府就例如李家超特首啦，咁日前喺立法會嘅答問啦，都有回應到議員嗰個咧，即係查詢嘅。咁其實政府都好似係諗緊縮減嗰個檢疫日數啦。如果縮減咗個檢疫日數，同埋政府一路都有表達係願意去再揾更加多嘅酒店去做檢疫嘅，咁其實某程度上縮減咗到檢疫嘅日數，其實係可以釋放咗更加多嘅房間出嚟嘅，呢個係可以配合到咧，嗰個人客個增長咯，係。 其實你覺得應唔應該真係縮減個檢疫日數？因為睇翻譬如政府 俾嗰個數啦。雖然話絕大部分嘅輸入個案都係可以即係揾到出嚟啦，喺機場或者喺檢疫期間，但係的確咧，佢話仍然有大概5%左右咧，係未必喺呢個過程之中咧係揾到嘅，即係所謂係走漏咗出去嘅。再縮減個檢疫酒店檢疫日數，會唔會令到一啲輸入個案走漏入社區嘅情況增加咧？其實？ OK， 呢個咧就真係要等專家先至可以咧答到呢個問題啦。但我哋相信咧，政府個決定咧係基於咧真係醫學啊或者科學個決定。我哋作為檢疫酒店或者我哋作為業界，我哋都係配合政府嗰個咧措施去做嘅。係 OK， 半分鐘到，我想知即係冇咗熔斷機制，冇咗一啲罰款啊、禁飛機制等等咧，點樣確保啲旅客登機嗰陣真係做足曬即係陰性嘅檢測啊等等咧？ 我相信航空公司即係咁大間公司，咁其實一定係會跟從咧政府嗰個咧要求。我哋繼續係嚟香港之前咧，需要有48小時咧嗰個核酸嘅檢測記錄啊。咁咧亦都要有酒店嘅確認書。我絕對相信咧，航空公司或者外站嘅地勤人員係一定會全力係做好嗰個把關咧，即係唔會有甩漏嘅呢個問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嘅，我相信咧，航空公司係絕對會配合咧政府嗰個要求嘅。係 OK， 好，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崔定邦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咁啊講到有關於個別航線熔斷機制，原本就係避免短時間內有較高風險嘅地方有大量輸入個案嘅，而家話暫緩，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确诊，其中2856宗系本地感染。医管局新呈报1宗死亡个案，涉及一名79岁冇接种疫苗嘅女子。再多2间院舍呈报发现新个案，另外有2间学校嘅个别班别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引述世界卫生组织嘅资料，话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5 嘅个案可能会取代其他病毒株。至于本港疫情，按照现时嘅上升速度，2星期后确诊数字有机会升到单日6000宗。九龙顺利安达臣道9号一处住宅凌晨12:32发生火警，到1:43升为3级，消防动用4条喉同4队烟雾队灌救，到凌晨大约5点火势受控，期间疏散超过20人到安全地方，暂无接获受伤报告。警方话，凌晨时分接获多人报案，话安达臣道冒出大量浓烟，火势猛烈。当局呼吁，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同埋异味影响，应该关闭门窗并保持镇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辞任执政保守党党魁，但会留任首相直至选出新党魁。他和新内阁成员会面的时候说，政府现在不寻求实施新政策，重大财政决定会留给下一任首相。首相府之后公布委任一批高层官员接替过去几日辞职的人。前首相马卓安认为，为了国家整体福祉和政府能够平稳过渡，约翰逊不应该留在唐宁街首相府。工党党魁司纪贤警告保守党人，如果不能够及早摆脱约翰逊，工党将会在国会推动进行不信任投票。俄罗斯总统普京形容俄军在乌克兰并未认真开始行动，又警告扬言要在顿巴斯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的西方国家，即管放马过来。普京同国家杜马，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党团领导人会面，他说不时听到西方国家希望一直同俄罗斯作战，直至最后一名乌克兰人。事件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是乌克兰民众悲剧，这样是乌克兰民族悲剧，但所有人应该明白，整体来讲，俄军目前未开始认真行动。他强调俄罗斯不反对就乌克兰问题谈判，但说和谈越迟开始越难达成共识。乌克兰首席谈判代表波多尼亚克早前在社交专页说，恢复谈判的条件包括停火、俄罗斯部队撤离、被绑架的乌克兰人重返家园、引导战犯、赔偿机制，以及乌克兰主权获得承认。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35.99，瑞士法郎0.974，加元1.29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85，新西兰元对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06点，升1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2美元，卖出1,743.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秀茂坪嘅安秀道啦。咁较早前咧就来回方向啦，就净系封咗去清水湾道方向咧，就系解封嘅。咁但系而家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是、秀茂坪嘅安秀道来回方向啊，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咧，而家又需要翻全线封闭。咁重复多次啦。秀茂坪的安秀道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线都是封闭，所以有车龙排到去白石窝，亦都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就挤塞，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另外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道，近住秀明道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寿丰街。另外受影响巴士路线啦，88号、214、213D 同埋290X 都要改道行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秀茂坪嘅安秀道，而家来回方向介乎清水湾道至到安泰巴士总站一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一带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特别系影响咗清水湾道来回方向啊，近住安秀道嗰段开始，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方。另外去坪石方向龙尾排到去白石窝。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体坛一二三，特别呈现，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物。 今个星期为大家找来轮椅剑击前世界冠军张伟良，他要多谢政府播残奥，令市民关注伤残运动员。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大家好，我是太极乐队 Patrick 雷友辉，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入面，失物认领处，我饰演糖水铺的老板，性情中人，同成叔老友鬼鬼，男人之间的友情呢，是从平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当中就可以睇得出㗎啦。大家记得听啦，香港回归25周年广播剧，7月9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之失物认领处。 2022年7月8日，政府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 新增3,028宗确诊，当局预料两周后或升至6,000。 深圳新设人民关怀通关名额， 八类特殊人士可申请。 约翰逊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自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天气年代。头先讲到个别航线熔断机制啦，寻日政府就宣布系暂缓，提到话对社会成本造成咧相当大嘅呢个社会成本方面。咁亦都引述到一啲嘅数据嘅，就话咧自六月中啦，每日确诊嘅个案咧由千几宗咧至到2000多宗啦，并且持续咧系呈上升趋势。同期海外或者台湾抵港者确诊比率徘徊喺1%至3%，即系每日咧大约几十啦，至到少过200宗嘅输入个案啦。占整体的香港个案来讲是不够10%的，而超过一半的输入个案都是经机场核酸检测发现，而其后在检疫期检测那里亦都可以抽出绝大部分的输入个案，所以就说引发社区感染是相当之微的那个机会。这个就是其中政府昨天提到的一些数据。歡迎繼續帶嚟1874231，有關於呢個熔斷機制，過往會唔會有一段時間熔斷咗一啲航班，對於你或者對於你或者一啲識嘅人啦，有啲個人嘅經驗睇到都有啲影響咧，或者點睇呢個嘅措施咧？而家係暫緩咗嘅。1874231，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 你好，黃女士，請講。 係我咧就好歡迎政府嗰、那個熔斷計劃啦。咁我自己咧就 暫緩熔斷機制， 係暫緩係啦。咁我自己咧就係一個接待外國嚟香港讀書嘅義務家庭嚟嘅。咁咧我就簡講下咧我嗰個學生遭遇嗰、那個因為熔斷機制嘅情況咧。咁佢就係兩次遭遇咗熔斷機制咧，都翻唔到嚟香港。咁佢大學呢其實俾佢哋嘅獎學金呢係只係學費呀、住宿就冇包呢個機票嘅。咁佢就係要即係返嚟香港打暑期工先至可以賺到嗰個機票。咁但係第一次熔斷嘅時候呢喺六月呢，咁佢就要撲酒店啦。咁但係呢就撲唔到酒店。即係香港嘅同學幫佢打曬電話都搵唔到。咁即係就只可以再改期啦，咁因為航空公司只可以俾佢兩次改期，咁佢第二次咧一樣係撲唔到，咁但係咧佢即係佢哋咁叻嘅學生咧，香港俾獎學金佢哋過嚟咧，但係咧學校都好似都幫佢唔到，咁佢咧就要撲到一間酒店咧，係由1500就收到佢3000，都唔知係乜嘢嘅旅行社黑店定乜嘢啦嚇，啲係手續費，咁佢。即係經濟上都係有一個困難，因為你由1500去到3000，咁都係結果都係要撲翻嚟。但係撲翻嚟遇上第二次熔斷咧，咁就慘啦，即係又係翻唔到嚟。咁翻唔到嚟咧，咁酒店話啊好，我取消嗰個酒店，我回水俾你啦。但係回水咧，其實唔係可以即刻回水俾佢噶嘛，通常一兩個月先回到税俾佢噶嘛。咁航空公司咧就。即係亦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啦。即係你話，唉、哎，佢遲啲先翻嚟啦。但係即係佢係窮學生咧，買機票咧要加成幾萬蚊，佢或者都唔俾佢改啊，加2萬蚊，佢根本冇能力去做。咁我就覺得咧，香港如果你話要吸引人才，而家成日都話人才啦，做生意嘅人，其實呢啲外國嚟嘅學生攞獎學金嘅學生係好叻嘅。如果佢可以留到底香港同本地嘅生交換，或者咧係將來喺香港做嘢咧，其實可以帶俾我哋香港好多而家話冇咗嘅人才。咁、 okay. 我希望咧就係話將來就算冇咗個熔斷，其實政府都要考慮係咪有足夠嘅酒店俾呢一啲外國嚟咧，因為佢哋係舉目無親嘅，學校又似乎幫佢唔到。咁你叫佢點咧？於是佢就只可以話我都唔嚟啦，香港啦，或者我叫我家鄉啲同學都唔嚟啦。咁所以咧。政府其實可以計到數，每日有幾多班航班嚟香港，要幾多要隔離。咁如果酒店係唔夠嘅，有咩方法去配對呢？咁如果你話家居隔離嘅，第日學校係咪可以要求學校 亦都可以俾一啲宿位，暫時係俾佢哋當係家居隔離咧。 好啊，唔該曬阿黃女士。講到過往啦，都有認識嘅一啲嘅學生啦，係因為喺熔斷機制之下啦，影響到要撲一啲嘅檢疫酒店嘅情況，亦都有唔同嘅難處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就住今次呢個措施，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由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出身。 早晨，小罗文。 早晨，曾医生。今次话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就系、是、今日起，亦都话同时有另一样嘢嘅，就系、是、喺一啲抵港人士翻到嚟酒店检疫嘅过程咧，第三日咧就要做多一次嘅核酸检测嘅。点睇呢一个调整对于外防一啲输入个案方面嗰个影响系啲咩咧？ 系啊，萧乐文，我谂其实熔断机制而家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其實未必需要再繼續噶啦。咁因為我哋要明白外防輸入其實包含咗即係三個部分啦，即係最初熔斷機制，再加埋指定隔離酒店同埋依個即係核酸或者快測測試。其實真真正正幫得到即係我哋預防外防輸入，即係外防輸入嗰部分咧，其實係個測試同埋咧你有一個隔離嘅時間。熔斷機制其實點解嗰陣時要喺度實行呢，就係、是、最主要係驚即係酒店嘅房間不足。咁如果你喺咁嘅情況下你淨係即係淨係有熔斷機制，而喺其他地方唔能夠配合得到呢，個環節配合得到呢，其實都係冇用嘅。所以我自己覺得而家如果你真係要即係取消咗熔斷機制，咁我自己覺得有啲包底嘅措施咧，就係、是、不妨係喺嗰個檢測嘅能力嗰方面咧，或者個次數嗰方面咧，係提升，去等外防輸入咧仍然係能夠得以維持。 嗯，你有啲咩嘅措施要做咧？即係係咪就係話第三日做多一次核酸檢測就已經足夠咧？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即係如果能力上檢測能力上係即係許可嘅時候咧，我甚至乎曾幾何時提出過應該日日做添。 嗯。 但日日做嘅好處咧，其實你可以及早發現啦。咁同埋咧，就係、是、話你更加可能有條件咧，就係、是、將嗰、那個即係譬如指定隔離，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嗰、那個日數咧可以縮短。因為如果你即係譬如你本身跟住落嚟或者跟住落嚟啊，可能政府唔知會唔會佢哋考慮係家居隔離啊。咁其實你最終你都要去到一個點咧，就係話你點樣去令到公眾說服得到啦，同埋咧點去防止到一啲嘅個案係流入咗社區。咁所以如果你係日日做一啲嘅核酸的話咧，咁其實係你問我就話其實喺邊度隔離咧？其實嗰、那個情況咧唔係一個最重要，反而就係話你個相關人士佢係咪日日都要做到核酸，係喺一個指定嘅時間。 家居隔離都只要日日做核酸就冇問題，佢同屋企人都可能會有機會接觸噶嘛。 當然就如果你喺依個情況下咧，你一定要評估就係話你嗰個居所係咪一個即係合適嘅地方啦。 嗯，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因為都有啲嘅說法就話想再縮短嗰個嘅即係隔離嘅日子，咁所以你如果你真係即係要達至到依一樣嘢的話咧，你一定要用一個較為敏感嘅測試咧，係日日每天做。 嗯，但講翻話今次話放暫緩呢一個熔斷機制先啦，因為佢其中政府提中。提到一個說法咧，就話可以抽出到絕大多數嘅輸入個案啊嘛，喺而家一啲嘅譬如酒店做嘅核酸檢測啊，或者機場等等嘅檢測等等。但係佢咧，我見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喺報章嗰度咧都提到話，數據顯示接近60%嘅患者喺機場攔截嘅。檢疫酒店咧就係、是、再揾到另外35啦，即係100個患者入邊咧有。五日之內只係有五個人咧係未被揾出嘅啫，根據報道係咁講嘅，咁即係仍然有少量咧係所謂酒漏嘅情況。咁而家再進一步冇咗熔斷機制，令到呢一啲酒漏嘅比率又會唔會再增加咧？呢一啲輸入嘅途徑入到去社區，造成一啲嘅傳播，係咪又會更加多咧？你點睇呢一個咧？ 我自己就唔係好覺得呢個情況會因為咁樣而增加。 而家其實我哋都係講就係話你做，即係譬如你做嗰、那個即係檢測咧，因為你而家都係用快測啦。咁我自己都係仍然覺得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要做到外防輸入好的話咧，其實應該都係應該要用核酸嘅測試。問題就話你第幾日，但我哋不嬲都知道咧，就係嗰個潛伏期咧係講緊即係五至七日都未定嘅，或者三至七日都未定。咁你冇可能話即係你因為個病本身係咁噶嘛，咁所以你有啲個個案唔會話咧到步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診斷得到。透過核酸，咁所以你係一定時間上一定係會。有個別人士佢哋嗰個潛伏期係耐啲或者長啲嘅，咁呢個唔關嗰個機制事嘅，即係唔關個熔斷機制事。如果你係真係要病發，你係三日之後嘅或者五日之後嘅，咁就係咁咯。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你問題就係你個核酸你個檢測係點樣去實施同埋係採取喺呢啲相關嘅人士當中。 嗯，如果日后你觉得酒店检疫期再短的时候，可以做假药啦，可以做家居检疫，你觉得呢啲嘅检测或者核酸检测要做到几密，要做到几长先足够咧？ 我自己其实希望政府咧，即系喺呢啲即系核酸检测嘅流动检测站啊，或者地方咧，喺每一区可以增加到一个地步咧，系方便到。即係各區嘅市民啦，依個係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即係邊啲人係可以係家居隔離咧？我諗亦要即係釐清嘅。譬如一啲本身佢係入境人士，佢已經打了三針，甚至乎打四針，因為而家你所有入境人士唔係話強制佢哋全部要打曬三針嘅，即係你打兩針都得嘅。咁我諗即係用咁樣嚟區分，即係無論係個地方又好，或者你嗰、那個針數又好，當然咧，你相關屋企嘅人士有冇打曬針都係好緊要啦。 嗯，最後講埋近日嘅疫情啦，你點評估呢一啲？好似有個升勢喎，最近呢啲數字都。 咁如果睇翻醫管局嘅數字的，而且確係啲即係入院嘅人數係長者為主嘅，六十歲以上。 嗯。 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又要去翻即係。一啲嘅圖畫片段就係第五波發生之前，第五波發生嗰陣時候，我哋點樣去做好個分流啦？即係尤其是即係一啲長者又係住喺啲院舍嘅，咁大部分嗰啲都好似係未接種曬疫苗嘅。咁而家就係話我哋呢啲院舍會唔會係即係可以做好個分流啦？係原址安置啊，定還是真係要去一啲特別嘅社區治療中心嗰度安置佢哋啦？如果真係確診。同埋就係話點樣提升個接種疫苗個即係比率啦，同埋啲預防藥即係我哋講緊啲口服抗病毒藥，係咪應該係盡早可以即係知道邊啲長者屋企人係批准去服用咧？如果萬一中咗，所以一籃子有好多好多嘢咧，其實係可以加快嗰、那個即係、就是、派藥嗰、那個、okay. 速度嘅，咁希望可以諗諗。 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啱啱傾過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嘅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石先生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蕭樂文。 你好，請講。 係嗱，前晚咧我就去酒店接咗我太太翻嚟。 嗯。 因為我太太係帶球隊出去打波，咁佢臨出去之前咧就一早已經 book 定咗七日嘅酒店嘅。嗱，我嘅意見咧。實際上呢個熔斷機制同埋七日隔離咧，都應該要取消。 嗯， 你今日朝頭早咧請咗個黃女士啊，或者頭先個曾其恩專家講咧，我係好同意嘅。因為咧點解咧？你而家你譬如喺外國翻嚟嘅人，你可以叫佢預先三日之前去做呢個核酸檢測，上飛機落飛機之後喺香港。又做核酸檢測，咁你咪可以縮短咗，或者甚至到俾佢翻去屋企，係家居隔離咯。 嗯、 如果咁樣嘅話咧，香港嘅經濟咧係死曬火噶啦，因為七日隔離咧係好慘嘅。 Okay. 仲有超羅文啊，我屋企咧就有兩個人已經係出過外邊噶啦，我個仔出過外邊，又係翻嚟要七日酒店， 而家我大女翻嚟，听日翻嚟，又话要七日酒店隔离，佢哋冇事噶喎。嗱，你曾其恩生讲，你话要用呢个核酸检测系最准确嘅。嗱，我屋企而家有四个人，一家人系感染到，系快速测试系 check 到有系 positive 嘅。 嗯， 但系请呢个政府派人嚟我屋企做核酸检查，成日。过几日都冇人嚟，琴日嚟啦，而家做结果都冇结果嘅。咁而家佢咧，成家人就喺我屋企嘅二楼自己隔离。 咁、 okay. 你话呢个香港政府系做啲乜嘢咧？ 好啊，唔该晒石生啊，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啊吓。另外想同大家咧讲下咧，而家譬如香港人要去内地咧，都要先喺深圳嘅检疫房间啦，就要做一啲嘅隔离嘅咁。咁啊，检疫房间嘅数量大家都关注，不过之前咧见到政府就公布啊，同内地沟通咗之后咧，就话每日1300个呢啲酒店房嘅名额就加到2000个嘅。咁啊，最新咧仲有一个叫做人民关怀通关嘅名额，就有8类特殊嘅人咧，就包括一啲系70岁以上的长者啊，一啲14岁或者以下的儿童，而且在香港冇监护人就可以有一个嘅特别叫人民关怀通关的名额啦，亦都唔占用原本嗰2000个名额咧，系可以系通关嘅咁。嗱，呢一个嘅情况咧，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工联会理事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王国，早晨。 系，早晨，小龙，早晨。 剛才提到話8类特殊人士，包括一啲長者啊、小朋友啊，亦都有一啲係涉及到留學生嘅咁。呢、這個措施你了解而家係個情況係咪開始咗㗎？啲市民嘅反應又點樣咧？ 係啊，我開始咗同埋相當嘅受歡迎嘅，因為前日我哋收到消息就放上我哋嘅群眾網絡嘅時候咧，我哋大灣區服務社尋日都收到接近100个嘅查詢或者求助嘅個案嘅，咁呢度都反映咗咧對呢一種嘅服務或者係講對於通關個需求咧係非常之大，因為好多佢查詢嘅時候求助都話啲比較急需嘅，就係等於嗰8个嘅範圍裡面，同埋咧佢哋都覺得有啲嘅內容方面咧未必清楚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可唔可以特區政府咧，譬如大灣區專業，可唔可以同內地去了解完之後咧，發放更加多嘅信息？就係、是、你都睇到咧，8个嘅人群裡面，譬如話孕婦咧係可以有個陪護人員嘅，但我哋收到啲長者70岁以上嗰啲，可能80岁啦，真係翻去嘅時候，係咪可以個陪同人員係咪都可以用緊嗰個嘅人民關懷嘅名額咧？譬如類似清楚嘅，所以我呢度咧，我亦希望就話。政府對政府裏面可唔可以攞多啲更加多啲嘅信息咧，俾市民咧能夠更加清楚。譬如話有啲申請需要有啲咩嘅文件啊、證明文件咧，或者類似呢啲，可能仲要有一個嘅細化咧，就避免佢有啲唔了解嘅時候咧，可能會錯咗嗰個地方咯。 這個係你同內地當局嗰度要去釐清多啲，係咪都要？除咗話頭先話嗰啲陪同人員之外，仲有邊啲你覺得要解多啲，或者包括嘅人係咪除咗8类之外，都想有其他嘅類別嘅人士都可以涵括埋嘅咧？ 係啊，我哋都希望爭取，除咗呢個8类之外咧，我哋都希望可唔可以爭取香港咧去入學嘅大學生，因為我哋都睇到咧，香港去報讀內地大學嗰個嘅人數相當多嘅，大概我哋知道咧有4000几人，可能好快入學嘅話。是不是应该有呢啲嘅特殊咧，俾佢哋去入學？因为知道有啲就上面去抢嘅时候咧，每日去抢，可能过几日都未必抢到个配额嘅，可能会唔会影响呢个入學咧？会唔会有啲嘅名额系俾呢啲嘅香港去报考入咗内地大学嗰啲嘅学生？我都希望呢个范围扩大。但另一方面，我都留意到嘅，一公布完之后咧，好多人去，同埋有啲开始有啲意见咧，就系可能3、4日都未见到嗰个嘅回复，我又担心嘅。虽然话冇一个上限嘅啫。但是如果多人申請的時候，這個滿不滿足到呢？所以我們都希望最重要的都是要從那個治本的角度，會不會擴大那個名額？其實另一方面，我們都留意到就是香港放寬外國入境的時候，我們知道呢，內地人呢是在外國呢，很多就是通過香港作為中轉站的。我們希望可不可以說，可不可以分流，意思就是香港可不可以加大那個班次航班呢？由香港飛，特別上海啊、福建啊，多啲港人嘅地方嘅話咧，係咪都實行啲嘅分流？就唔好話一所有咧都湧到咧去深圳灣嗰個嘅渠道咯。 頭先你話呢8个即係叫做特殊人群嘅人民關懷通關名係冇名額上限啊，係咪啊？ 係啊，冇個名額上限，但係咧就是、之前就冇人知啊，而家多人知嘅時候咧，包括我哋尋日都收到成百個嘅求助，我估大家知道之後咧，都會多人去申請呢個名額嘅時候咧，我覺得可能要排好耐，或者會處理方面咧，可能我覺得都會有一個嘅難度喺裏面咯。 嗯，呢、這個因為佢哋係咪要喺香港先做一啲嘅檢疫，然後先至攞到呢一個嘅名額嘅？其實 唔係， 即係翻去內地之前，係咪先做啲？ 係啦，佢要喺香港裏面通過去申請嘅，就按照譬如話長者，特別咧，譬如話要如果家人咯，就係身上上面病危，如果去世要上去嘅話咧，我哋都收得幹嘅。咁嘅時候點樣俾啲證明文件放？喺佢申請嘅時候，你交咗上去之後，佢就有個通知。有通知嘅時候，就唔會話排嗰個嘅搶嗰個嘅配額咯，就佢直接可以俾嗰個配額上去，不過都要去隔離嘅。 係咯，佢個隔離就喺香港做啊嘛，係咪？ 唔係喺上去做嘅。 哦，都係喺內地做。 你就係啦，不過就唔好話每日都去搶嗰個嘅配額咯。 嗯，頭先你話即係可能都要幾日回覆，我見有啲報道話要十日先至去回覆，你接唔接受到呢個日子啊，或者個日數？ 系啊，我哋覺得呢個咧就可能會失到個原意啊，因為我哋都收到有幾個個案咧，就係屋企人上病危啊，或者有啲人喺屋企人喺上面走咗之後咧，佢要趕住上去咧去奔喪嘅，譬如類似呢啲，我哋都希望咧係咪真係最好係兩三日之外咧有明確啲嘅答覆咧，或者俾到呢啲，同埋喺裏面咧同八類人裏面咧係咪開再去因應嗰個重要程度咧？是不是先俾啲最急需啲人去做咗先啦 ？OK， 好啊，唔该晒黄国，多谢你同你倾地道。 唔该， 好啊。黄国系工联会理事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点睇而家话唔一定系唔使用嗰个健康驿站嗰个名额，嗰2000个名额啦。另外有八类人咧都可以系即系用一个特殊嘅方式咧，可以上到内地咧。咁当然亦都要接受唔同嘅检疫啦，等等。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政府决定即日起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直至另行通告。目前正是按照机制停飞的航班亦都可以立即受惠重飞，而今日起亦都要求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的时候需要在第三日，接都要求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的时候需要在第三日接受多一次的核酸检测。政府表示，因应数据分析显示在机场检测代行和指定检疫酒店进行核酸检测已经是能够发现绝大部分输入个案，相关风险对于本地疫情影响较低，认为现阶段继续实施熔断机制对于阻止输入个案的效益不大。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暂缓个别航班熔断机制，预期抵港的旅客将会大增。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表示，目前酒店入住率和实际所需房间数量难以预测，需视乎机位供应数量。他促请政府应该尽快落实334检疫方案，即是接种三剂疫苗可以在酒店检疫三日，家居检测四日，有望加快房间流动，可以接待将近双倍的抵港人士。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届政府理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东方日报专访。卢颂茂说，绝对不能与病毒共存，会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至于港人最关心的通关大计，卢颂茂强调，上任之后已经是立即与国家卫健委协调，会尽量保障市民更方便与内地有限度往来。但是要全面通关是急不来，周游列国亦都是短时间之内做不到。《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新冠疫情呈上升的趨勢，昨日單日個案破3000宗，新增是3028宗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如果疫情按過去幾個星期的趨勢速度上升，未來一至到兩星期後有可能翻一翻，或者升到6000宗，屆時對本港醫療服務將會造成一定壓力。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本港預料最少60%人曾經染疫，但不少人已經打了新冠疫苗，即使個案上升，重症和死亡人數仍然會少，形容本港短期內幾穩陣，無需太擔心。明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已经在本学年在中四级推行，并且要求学生需要前往内地进行体验式学习。教育局昨日向中学提供21个两至五日到公民科内地考察的行程给学校选择。教育局将会全额资助每位学生一次的行程。有老师说，学生到内地考察是有利于他们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富蝶村势将成为第一批提前上楼的公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将会用尽方法争取公屋项目分期交楼。富蝶村的工程团队正研究可行方案，昨日他亲自落地盘视察。由政府高层组成的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下星期开会，预料将会探讨加快公屋建造和入伙措施。据了解，何永贤下星期初仲会约见房屋委员会委员交换意见。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的政论讲到，政府宣布暂缓航班熔断机制，有利本港的航空业复苏，更加是为全面恢复通关踏出重要的第一步。政论说，本港第五波疫情爆发起源于上届政府和个别航空公司松懈，现届港府理应是要加强监察航空公司有没有严格执行其他的防疫规定，亦都要适时检讨暂缓航班熔断机制对于本港疫情的影响。《東方日報》政論， 城報網上版的社論說，政府昨日宣布即日起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是得政，免卻準備回香港的人士擔憂，航空公司、外佣和中介亦都會受惠。社論認為，政府下一步有必要優化機場和指定檢疫酒店的運作流程，以及進行核酸檢測的能力和速度，例如僅憑快速陰性結果就放行進入檢疫酒店，值得商榷。城報網上版社論。 大公報社評就說，港深兩地政府昨日攜手推出消財引智的聯合政策包，在四大方面一共提出了28項具體的舉措，創新地在人、財、物和配套方面實現兩地全面協同支持，為世界級的人才前來發展事業提供各種的便利。社評說，推出政策只是第一步，必須要做好配套，才能夠最大程度地釋放它的潛力。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英國首相約翰遜面對各方強烈不滿，眾叛親離，無論幾唔情願亦都不能夠扭轉敗局，宣布辭任黨魁。跟住落嚟係乜嘢時候改選黨魁，決定邊個做首相？社評話，今次係換人不換黨，何況同治國路線無關，唔係好似幾年前咁基於脫歐而造成分歧。保守黨施政格局喺可見嘅未來只有微調，冇可能劇變。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繼續同你跟進秀茂坪嘅安秀道啦。安秀道因為有火警，來回方向介乎清水灣道至到安泰巴士總站一段仍然係需要全線封閉噶。受影響嘅九巴路線包括88號、214、213D 同埋290X 需要改道行駛。咁而家清水灣道落坪石近住安秀道嘅慢線都係封咗，龍尾就排到白石窩對出。反方向入翻西貢，車龍就去到順利紀律部。宿舍重複多次，就是秀茂坪的安秀道因為有火警，安秀道來回方向介乎清水灣道至到安泰巴士總站一段是要全線封閉的。清水灣道落返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的慢線同樣都是封了，車龍排到白石窩對出。反方向清水灣道去西貢近住安秀道一段亦都擠塞，龍尾就去到順利紀律部隊宿舍。因為封路的關係，九巴路線88、214、213D 同埋 290X 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咧亦都请你改道行驶。咁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移咗去路肩噶啦啲车，咁而家一带仲系车多，龙尾去到三圣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三圣村。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轻轨中心。

一啲嘅互委會成員有份擔任成員嘅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咧，都有一個功能咧，係去批或者係接唔接受續訂服務合約啊，或者睇呢啲承辦商嘅表現嘅。咁冇咗互委會之後，呢一啲嘅功能或者喺表達意見上面有啲咩唔同度咧？咁有議員都問到呢一方面嘅咁。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而家互委會即係解散嗰個嘅情況啊，或者喺冇咗佢哋之後一啲唔同嘅影響啊，1872311，你講下你嘅睇法。電話旁邊有荃灣區議會主席陳遠森，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陳遠森。全港過千個互委會就喺出年1月1號之前要解散，咁首批其實7月1號就已經要解散㗎啦。咁你覺得嗰個互委會本身嗰個存廢問題，你自己點睇？本身有幾大作用咧？喺呢個年代互委會嚟講？ 我又覺得相當重要嘅，因為我都接觸好多互助委員嘅委員啊、主席啊，佢哋都好勤力。因為互助委員會咧就係、是、每一座即係互選成立嘅啦，佢哋好熟悉，知道佢哋嗰座居民嘅一啲意見啊、聲音啊。咁當我哋收集咗之後，就會係透過房屋處嘅屋邨諮詢委員會啦、啊，或者平日咧就會同有關政府部門啊、房屋處啊反映市民嘅聲音同意見啊。其實係相當重要一個係基層嘅聲音。 但是不是无可取代呢？一定用互委会的方式才可以表达这些声音呢？ 这个是其中一个啦。咁另外我相信就是民意代表区议会大家都很熟悉啦，都运作了几十年，都是区议会的议员啊，听到市民的意见啊，都会是向即是政府相关的部门呢就是反映，咁同埋平时都那个运作都帮了很多市民解决他们日常的问题咯。 咁所以而家话互委会即系会系即系取消啦，即系会解散啦。咁系咪完全区议会就可以取代到佢哋工作，或者点睇今次呢一个嘅事件嘅进展咧？互委会方面， 即系如果讲取代，我当然啦，就互助委员会咧，就佢哋喺度住，每日都接触到唔同嘅嗰层楼嘅街坊，咁咪一个系好重要嘅一个系组织啦。咁而区议会而家。我哋好多議員都同互助委員會嘅主席啊、委員啊、市民啊，都有個幾緊密嘅接觸嘅。咁我諗，如果而家一定要取消互助委員嘅，就唯有咧就透過區議員多啲同市民嘅聯繫，包括即係而家將會即係離開嘅互助委員嘅主席啊、委員啊，佢哋好多好樂意話繼續會喺佢哋個座啊、個區啊，聽下市民嘅意見啊，然後咧就係、是、向我哋區議員反映。咁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個即係互相合作，係向政府或者有關部門反映佢哋基層市民嘅聲音意見。而家我諗唯一係呢個運作方式咯。 OK， 但互助委員會喺譬如公屋嚟講咧，都涉及到一啲嘅辦事處嘅。咁啊，見到喺立法會啦，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的時候提到房署有過千個這些互委會的辦事處，房委會會就住辦事處的用途做研究的，如果技術可行會優先改建為住宅用途。另外亦都說由於預計各個屋邨都需要一些額外空間處理一些可回收的物料去支持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亦都是會考慮將它們改做設施房。兩個用途，一個就是住，一個就是做一些放設施的地方叫設施房。你點睇呢個用途？呢兩個用途咧？ 琴日我都同新任嘅局長何永賢女士咧，就出咗一個房屋嘅活動，都知道佢好有心咧，就解決香港嘅房屋問題嘅。咁第一咧，我哋睇到咧，就互助委員會嗰個會址咧，而家都係百幾尺啦。咁如果要解決香港嘅住屋問題咧，就可能得少部分嘅互助委員會會址可以做到，因為互助委員會咧好多都係冇窗啦，咁喺嗰個採光啊同空氣流通嗰度都要做多啲嘢，同埋有啲互助委員會咧，佢就喺一個座大廈嘅即係大門嘅出入口嘅隔離嘅，咁亦都要考慮埋嗰個私隱問題啦咁樣。咁我同意，如果一啲適合嘅互助委員會會址咧，就可以即係改裝成為一個住屋，但系咧就可能都系俾得一至二人嘅單位，同埋咧就因為嗰個獨特性啦，我嘅建議咧就係、是、都係做一啲過渡性嘅房屋咯，就俾到啲人咧就係、是、一個臨時嘅居所。咁至於互助委員會會址可唔可以攞嚟係做一啲擺放物料咧？我覺得可能一個更大嘅用途咧就可以第一咧就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啲居民咧就係、是、房屋公寓居民咧要搬屋咧，佢哋好難揾一啲嘅。貨倉嘅， 咁好似我哋梨木樹村咁講，我哋成條村可能得幾個單位做貨倉，變咗就好彷徨。會唔會咧就係、是、有啲合適嘅單位都留翻俾佢哋係做搬到嘅時候咧，可以擺放物資嘅租用貨倉啦？同時亦都有好多NGO 咧，佢哋舉辦啲活動，好似係托管啊，又或者係一啲補習啊，翻其實可以用嗰啲回址咧，就俾佢哋咧就係、是、用一啲頭先講嘅用途，咁都係一個好嘅。咁而擺放物料咧，就可以一啲少啲比較係僻啲嘅地方啦，因為始終嗰啲物料喺度出出入入啊，其實都對居民有一定嘅影響嘅。 用途就頭先即係政府方面有提到呢兩個考慮啦，亦都話如果一啲團體有意係租用回收後嘅互委會辦事處咧，可以做一啲福利或者其他用途嘅咁。嗱，另外咧就係講到表達意見啦，頭先都提到話可能區議會日後都可以照即係有一個嘅類似嘅方式啦，即係幫啲居民係表達一啲意見，反映一啲意見咁啦。 而家都做緊嘅，其實 係啦，一樣都做緊啦。嗱，見到喺政府嘅回覆嗰度都提到話，互委會解散之後咧，房委會會擴闊同居民嘅溝通渠道。佢提到話啲咩咧？就係話透過傳統同埋電子方式係直接收集租户嘅意見啦，例如擺放意見箱啊，有啲即係喺啲通告上面展示啲二維碼啊等等啦咁。另外都話租户亦都可以繼續親身去到屋邨辦事處或者打電話啦，電話熱線啊、電郵啊同房。房署嘅職員交流一啲屋邨管理事務嘅咁，算唔算係擴闊咗溝通渠道咧？你覺得？ 我覺得作用唔大，因為而家好多啲居民，特別係長者街坊咧，佢哋好中意咧就係一個互動，直接去即係同我哋啊或者委會嘅委員啊主席啊去傾，傾完之後就反映意見嘅。咁你叫佢即係咁複雜？即係去反映咧，就我諗機會係少嘅，因為我哋都見過好多時一啲問卷啊、擺信箱啊，叫你再交翻嚟咧，其實個回收極低極低嘅。咁除非你話房署會大量嘅一啲同事咧，就主動喺屋苑、屋村每座嘅樓下去聽佢哋意見啊，幫佢哋跟進。如果唔係，我覺得就好難做到即係互助委員會或者區員嘅角色咯。 過往譬如啲街坊直接揾房署職員嗰個嘅回應係點樣？ 佢哋咧就好多時去揾房署或者係管理公司咧，就第一步咧就係、是、可能一啲保安嘅同事啊，或者文職同事啊，就已經係即係佢哋答咗個問題，咁佢哋通常都係唔滿意嘅，甚至好多時講我講完啲問題根本就冇反應，冇人聽到，冇人知嘅。咁佢哋如果揾咗我哋區員啦、互助委員會主席反映之後咧，佢就覺得嗰個效果係好好嘅。你講完之後就已經做咗啦，我講咗成三個月都即係冇人理我咁樣。咁呢啲情況，我相信即係除非房屋署有心去即係徹底解決個文化，如果唔係，我睇咧就都係一樣，好自然咁樣，未必係可以解決到居民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遠森。陳遠森係荃灣區議會主席，講到有關於就係、是解散全港過千個嘅互委會啦。咁啊，出年一月一號前就會解散曬噶啦。咁其中有啲喺房委會核下嘅呢啲互委會嘅辦事處，日後個用途係點咧？政府提到話可以考慮做住宅用途啦，亦都可以考慮做一啲嘅設施房啊，擺一啲嘅物資啊，係譬如佢提到話支持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等等嘅咁。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有關注互委會去向聯盟代表，亦都係麗景村互委會主席方先生。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方先生，你哋呢一個叫做關注互委會去向聯盟係幾時成立，同埋有啲咩成員㗎？ 我哋當中咧係有其他區嘅主席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有啲義務嘅社工同我哋一齊合作啦。 即都是一些互委会的主席啊等等啦。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嗯。你们是不是针对这个解散互委会解散有一些就是有些行动或者有开会有谈过怎样去跟进等等。 是啊是啊是啊有讲过这一方面的东西的。 嗯。 那我都是想回应就是说呢，其实我以下有四点的，就因为因应回去昨天就立法会房署那个建议啦。咁我都係想知道就話咧，就嗱，互委會嘅會址先要去話改建咗住宅嘅用途。互委會一向，據我所知咧，所有嘅互委會嘅會址咧係冇廁所嘅。 嗯。 如果要去改建嘅時候，會唔會產生到一個安全嘅問題咧？因為老村多， 所以即係你意思改建嘅時候會出現嘅所謂危險或者問題係啲咩？你意思 係啊，係啊。咁第二點咧就係、是、 你講緊個問題係咩咩先？如果改建會引發啲咩問題？你擔心 引發到就安全性，因為老村嗱，佢如果冇廁所，佢需要去改嗰啲糞渠。 嗯， 咁呢個都係勞師動眾嘅嘢嚟嘅。 OK， 好 啊，你係啦。 嗯， 咁第二點就係講緊啦，就係話咧，佢話租用即係話任何嘅或者團體或者機構咧，係話係好想去租呢個護委會嘅辦事處，作為呢個福利同埋其他嘅用途。 嗯。 咁我又想問啊，佢嗰個審批嘅機制、那個準則、那個租用嘅時租用嘅年期咧，係咪佢睇唔到佢有一個具體嘅安排咯？ 嗯。 咁如果你係改為社福團體嘅居民，未必反映得到屋邨嘅意見。 OK， 呢個就意見嗰方面啦。但係本身呢一個辦公室嘅用途、辦事處嘅用途，你哋有咩建議咧？就係、是、其實本身有。 咁而家冇嘅，即、就、係、是、我哋嘅建議就話咧，就係、是、都係想話咧保留翻個互助委員會咧。咁我哋可以就當點樣講咧，就話我哋係較為直接，係同啲居民咧就係、是、有一個互動嘅聯絡嘅方啊，各方面嘅嘢啦。 嗯嗯嗯。而家冇其他方式咩？就算冇咗互委會之後，唔可以直接反映到意見咩？居民方面。 嗱，咁呢個當然啦。如果佢政府咁樣講嘅時候，我就覺得就話咧冇咁直接咯。 嗯。而家互委會又點樣直接法咧？喺表達意見方面嘅用途，點樣直接到政府？ 我舉個例咁樣講啦，好似你話曾經即係、就是、我呢棟大廈都試過啊，嗰啲垃圾堆到去人哋嘅門口，十二三點打落嚟俾我，咁係咪我要去通知房委會咧？ 嗯， 係嘛？咁都我哋都係我都係通知個座頭，咁啊上去同佢處理咗，咁影低啲相，咁啊 send 俾房署。就話有呢啲咁嘅問題，咁呢啲係即時我哋做得到嘅，係咪要等佢嚟十二三點啊？ 嗯，即係凌晨半夜嗰陣出現呢啲情況係嘛？ 係啊，打落嚟我屋企啊，同我講啊， 嗯， 阿風生你上嚟睇一睇啦，咁樣我睇咩嘢咧？嗰啲垃圾堆到嚟我門口啊！ 嗯，但如果冇咗護委會嘅身份，可唔可以即係居民直接去揾到一啲房署嘅職員，或者你哋照幫手照聯絡房署嘅職員又得唔得咧？ 嗱，如果呢个咁样讲，我哋去联络去，系当然系得。如果你系假日间，你系日间嘅，咁啊可以即时做得到咯。 嗯。 咁但系问题上就话咧，要通知咗佢哋，然之后又再上嚟嘅时候，我都同佢做咗啦。 嗯嗯嗯。OK， 但系从嗰个表达意见方面，我见到寻日政府嘅回复咧，都有提到话，护委会解散之后会扩阔咧居民嘅沟通渠道嘅，包括咧就话喺住宅嘅地下大堂啦，摆啲意见箱啦，喺通告上面展示一啲超连结啊、二维码啊咁，用一啲传统同埋电子方式都可以收集一啲租户嘅意见，同时佢都提到话租户可以自己亲身啦去到屋邨办事处电话热线电邮同一啲嘅房署嘅职员咧交流一啲屋邨嘅管理事务啊等等嘅，系咪算做叫做扩阔咗个沟通渠道啊？以往系咪都有做到类似呢啲嘅？ 嗱，呢个咧，嗱，据我所知咧，嚟佢用嗰个资讯通啊，即系所谓嘅二维码啦，就系就话房署有冇处理到呢啲问题系冇人知，有冇跟进亦都系冇人知。咁但系我哋可以跟进啦，因为我哋每两个月就有一个定期嘅资委会开会嘅。 嗯， 即系同房署啊，各方面。 我明白。嗱，方生，因为呢度咧就时间差唔多，我转头翻嚟等你回应埋呢一点啊，即系有关于意见方面，即系冇咗互委会之后嘅情况，转头翻嚟再倾。 Ok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蓝田德田村德礼楼今朝早大约八点十五分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九百二十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一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以证明接受了强检，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另外，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490户，当中92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

舅母亦都回到香港退休。 流动居民的年龄结构随时间改变，25岁至64岁人士的比例由2001年的 62% 下降至2016年的 53%。 在那15年间，65岁以上长者的比例增加了9个百分点，而0至14岁儿童的比例就大致维持不变。 在全球发达地区出生率普遍下降的趋势之下，过去视之为人口压力的移民已经逐渐被视为资源，各地争相吸纳优秀人才，城市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也代表着一个城市的生命力。单程证居民是香港最主要的人口移入来源，平均每年为香港提供以万计的新增人口。全球人口老化的大方向之下，怎样增加香港的年轻人口越来越重要。 由2020年年底至2021年年底，香港有37000人出世，51200人死亡，录得自然减少14200人。同期录得27300个香港居民证移出，17900人又持单程证来港，证移出人数是9400人。 细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7月8日，政府暂缓个别航线熔断机制，直至另行公告。 新增3028宗确诊，当局预料两周后或升至6000。 深圳新设人民关怀通关名额，八类特殊人士可申请。 约翰逊宣布辞任保守党党魁，留任首相自选出继任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談到有關於政府通知護委會最遲出年一月就是要解散，有立法會議員都問到有關於護委會現在一些會址究竟有些在用途上面可以怎樣做呢，接下來還有過往護委會的都有一個作用，就代表一些公屋居民是反映一些譬如對外判物業管理、清潔、保安工作方面有一些意見的，日後這一方面怎樣是收集居民的意見呢，都有問到這一方面的。繼續跟方先生談的，方先生就是關注護委會去向聯盟代表，也都是麗景邨護委會主席。早晨。 早晨早晨。 剛才談到有關於政府的回應，就是護委會解散之後會有一些擴闊同居民溝通的渠道，提到可以擺意見箱，也都可以租戶親身去到辦事處或者電話熱線、電郵等等同房署職員傾的。剛才就回應緊一半的，你繼續講埋先，呢啲方法係咪真係可以擴闊到成個溝通呢？ 我又唔覺得係囉。咁你而家好似咁樣講啦，係咪先，你話佢用嗰個二維碼個方式去收集街坊嘅意見。咁好啦，收集咗之後，究竟房署有冇即係有冇做到，或者有冇跟進？喺呢個係冇人知嘅。咁但係護委會係每兩個月咧，我哋定期咧係會同佢哋開會嘅。咁樣開會嘅時候咧，有好多嘢咧，我哋透過街坊嘅反應之後咧，我哋會即時透過個會咧就會問翻房署。咁、呢個係比較係會直接啲啦，同埋加上就係咁樣講啦，你話用嗰個二維碼，講真啦，長者要叫佢哋去用二維碼去反映佢哋嘅意見呢，第一佢哋未必識用，同埋我所知嘅都係少用少人用呀，呢個係即係都係欠佢一個互動呀，亦都唔夠快。 方先生，我想问咧，而家其实护委会解散咧，都仲有啲未解散晒噶嘛？因为有啲系出年一月最迟系解散啦。 系啊， 有啲咩程序要做噶？其实 嗱，依家就冇嘅。如果嗰个程序就系咁样讲啦，佢就民政事务处长寄个封信就话，或一喺呢个年底12月30日之前咧就要解散护委会，就要到时咧就系话我哋系可能要清理入边过往摆落嘅嘢啦。咁清理好晒之后咧就系、是。交翻鎖匙俾房署，就咁簡單嘅啫嘛。 O、okay, K， 即係搬曬啲嘢出嚟，褪翻個房出嚟咁就得噶啦。咁 係啊，係、 okay, 啊，係啊。 好啊，唔該曬方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方生係關注護委會去向聯盟代表，都係麗景邨護委會主席。再請到位嘉賓咧，頭先都提到話議員問到呢一方面嘅，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陈学峰，我知道你喺立法会质询嗰度都问到有关于互委会，你最主要关注咩问题呢？ 其实呢，我系比较关注咧，两个因素嘅，第一就系、互委会取消咗之后咧，将来屋邨嗰个管理嗰方面咧，究竟去参与即系管监督嗰个工作咧，究竟由边啲人去帮手啦？咁點解咁講呢？因為本身而家互委會係民政事務局啦，咁但係過往互委會呢嗰、那個即係工作呢好多時就喺屋邨管理嘅，就喺當年嘅運房局啦，而家就叫房屋局啦。咁互委會嘅角色呢好多時就係監督住一個屋邨外判嘅管理公司啊、清潔公司啊、一啲維修公司嘅情況呢去被評分嘅，甚至乎提一啲意見嘅。咁而家互委會解散咗之後咧，究竟屋邨嘅一啲呢一類嘅管理嗰、那個監督嘅工作會係點樣去即係改善咧，或者係提升咧？咁呢個我哋都係關注嘅。第二個點就我哋文件亦都有講啦，就係、是、一個即係處所啦，即係因為互委會而家本身有地方噶嘛，咁、那個地方將來嘅用途方面係點樣咧？咁我哋都關注呢兩個點咯。 嗯，講到話監察一啲嘅物業外判管理啊，或者清潔啊、保安工作方面啦，房屋局方面呢亦都有一个嘅回复嘅。佢就话就住监察同埋评核服务承办商工作表现，房委会呢已经有一套呢建立咗嘅严谨评核机制，当中包括职员评分啦，同埋定期进行屋邨服务及例行维修承办商工作表现统计访问，亦都话呢会增加呢一啲嘅统计访问嘅次数。咁会唔会影到你话即係监察呢一啲嘅管理方面，或者日后冇咗互委会之后係咪可以用呢一啲方式去代替到呢？ 我自己就梗係唔滿意個答覆啦，因為事實上好多屋邨管理呢都唔係透過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情況處理，好多都係突發嘅。我舉個例子，好簡單，過往互委會好多時發揮一個作用係咩呢？譬如突然間某個樓層嘅鋼管壞咗，咁可能保安冇留意嘅，咁其實互委會嘅委員呢，佢哋好多時都好幫手嘅，就會定期巡下去了解個狀況啊，甚至乎某部 lift 佢突然間壞多咗啊，咁佢都會去了解一啲情況，並且將呢啲信息呢去反饋返俾居民嘅。呢、這個反饋嘅作用緊要嘅，點解咁講呢？其實上你而家房局個回應呢係單方向嘅，單方向即係咩呢？我收集意見就算數啦。咁但係其實互委會嘅角色更加重要係咩呢？過往就係一個即係我收完信息之後，我點樣同居民講返啊，跟進個狀況係點樣？咁呢個呢我覺得係做得唔夠理想，咁、okay. 所以我哋嚟緊都會同我局嗰邊磋商，就話點樣去完善返整個嘅制度囉。 嗯，但講到溝通方面，其實佢個回應都提到，互委會解散之後會話擴闊同居民嘅溝通渠道啦。頭先我都提到啦，譬如係有啲意見箱啊，亦都話居民呢租户呢可以直接親身去到屋邨辦事處啊，經電郵電話等等呢係同房署職員交流啊，咁呢啲唔係都可以照反映到意見咩？同之前有啲咩分別呢？有 老实讲，呢啲咧就即系正常嘅政府嘅一啲收集意见嘅方式啦。但系你互委会本身嘅作用更加系头先我讲嘅系面对面噶嘛。事实上好多互委会咧，佢哋经常咧喺个屋邨啊，喺嗰栋楼嗰度咧出出入入咧，系听到好多街坊就住管理上嘅唔同嘅意见，佢哋亦都会整理咗之后咧，去同房委会嗰边咧去倾。點樣去改善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互動嘅，係成個過程係互動嘅。咁而家即係房屋局個回應咧，我覺得係比較單向咯，係啊。 嗯，特區政府其實呢段時間都話有一啲嘅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義工網絡咧，話會成立啊，團結各界一齊解決問題啊。其實係咪都取代到互委會，定係其實一模一樣咧？你覺得用途上？ 我諗兩個概念嚟嘅，兩個概念嚟嘅，因為你互委會。更加集中呢，我剛才講啦，即係有屋邨嗰個發揮嘅作用嘅。咁關愛隊可能就係一啲舊樓啊，都仲有發揮作用。咁所以我覺得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概念嚟嘅。 嗯，辦事處用途方面呢，點睇佢個回應？佢話優先就可以做一啲住宅用途啦等等嘅。 唔係，只要屬呢、這個即係嗰啲互委會會址嘅人咧，都知道咧，好多都係地鋪啊，一啲地方咁本身佢嗰個廁所啊，或者一啲基本嘅配套咧，都未必合適去改裝成為一個住宅嘅。咁當然你問我，有啲合適嘅，咁上咗樓，咁佢可能本身過往係由一個住宅單位改裝成互委會嗰啲，咁你轉翻做住宅無可厚非。但係調翻轉，你如果本身個用途佢長期嘅設定唔係作為一個住宅用途嘅話咧，我相信亦都唔係咁容易去改翻做住宅用途啦，係咪？咁所以你話做一個即係固體廢物維修嗰、那個一個宣傳點，係啦，或者宣傳點或者一個設施嘅地方，咁我覺得都仲可以。理解嘅， 咁但係更加重要呢，我覺得事實上喺愛國者治港之下呢，其實而家選委會都有好多唔同嘅界別嘅代表啦，係咪亦都有啲社團啦，更加有好多分區會呀、防火會呀、okay. 其實過往呢啲會呢都冇乜空間去俾佢哋去運作嘅，過往呢就純粹就係擺喺度就即係佢哋冇一個實際嘅護子嘅。我覺得喺呢、這個完善基層治理嗰方面呢，係咪可以善用呢啲咁嘅地方俾一啲選委會嘅一啲機構啊、代表啊，等佢哋呢多啲去了解居民嘅實際情況呢，再去反饋返俾我哋特區政府去做好一個即係溝通嘅工作呢、去意見收集嘅工作呢，我覺得會更加合適囉。 好啊，唔该晒陈学峰，多谢你。陈学峰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噶，讲到互委会解散之后嘅唔同情况啦，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李先生打上嚟，早晨。 好啊，早晨啊。 早晨，李先生，请讲。 我系八田村嘅翠田牛互委会主席啊，我系1996年时候啊，翠田互委会成立时候啊，我已经做咗委员嘅。咁我喺2008年啊，做咗翠田牛互委会主席开始做到而家仍然喺度。即系我哋咧，护委会咧就系、是、为我哋大厦嗰个住客服务嘅，亦系为法庭村居民系服务嘅。即系发现啊，有咩维修啊、清洁啊、保安啊各方面都向房屋处反映嘅。同埋平时有咩节日活动啊，都举办为街坊服务嘅。咁即係甚至我啊2008年啊，將成個白翠田牛大廈啊，由14樓一路沉到個地下，發覺嗰啲咩污水渠啊，嗰啲啊損壞啊，全部影相拍照記錄。甚至當年啊，嗰、那個大廈啊，即係嗰個冇裝上窗花噶，全部係裝玻璃鋁窗，完全冇裝上窗花。我將影曬相交俾白田村翠田嗰個白田村房屋處啊個經理知啊，拉俾佢經理啊，及時將所有嘅白田村嘅冇有即係嗰啲大堂啊、窗花啊，即係冇裝上窗花，即時裝上窗花。 OK， 我話俾啲啊就係咁樣即係作用嘅。 但 係 而家話會解散喎，咁點算咧咁？ 咁啊，因为咧就我即系好似讲我啊，嗰啲委员啊，个个都后生都冇人做嘅，个个都70-80歲啊。而家我哋嗰届有啲委员咧，又有老人痴呆症啊，连签个名都签唔到嘅。 咁所以你赞 都80歲啊？ 吓，咁你赞唔赞成解散呢样咁样？即系可能都冇人做委员喎。 逼于无奈啊，即系逼于无奈啊。系啊，即系我唔系话赞成，亦唔系话反对，而系迫于无奈，系嘛？但系咁呢个会所有咩作用咧？即系你最好嘅作用啊，就方便，即系房屋处啊，方便即系安排嗰啲职员喺委会嘅会所嗰度啊嘅会所啊，嚟收集大厦居民嘅意见， okay. 例如清洁保安啊。嗰、那个维修嗰啲啊，即时处理啊嘛，系嘛？ Okay. 即系起码譬如有个作用咯、 啊。好啊，唔该晒李生嘅咁，仲有蔡先生打上嚟喎，早晨。 系早晨， 早晨蔡生， 早晨系。 系 咁样，我咧就本身住紧嗰啲屋村咧，因为租住喺志奇屋咧，咁就解散咗护委会。咁咧就我就发觉咧，即系以前咧护委会嘅好处咧就系咧，因为护委会咧就系嗰啲主席咧，只要系政府嘅屋村嘅主嗰啲每一座楼主席咧，就系、是、嗰、那个房署嘅個屋村諮詢委員會嘅一個委員嚟嘅，咁當然係可以發表意見啦。咁有時我哋嘅意見咧，係因為我哋係住家用家，所以意見咧係比佢哋政府嗰啲會好啲啦，係咪？譬如我哋會建翻啲嘅屋檐啊、防雨啊嘅通道啦咁樣。咁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都係一個當係 agent 嚟嘅。就是、政府有時候有啲政策啊，譬如有啲禁煙活動啊，或者有啲警方派嗰啲沙展嚟開一個叫警民關係嘅會啊，咁去介紹翻即係而家個市況或者係嗰個政府嗰啲政策嗰、那個即係推動啦、啊、咁樣，咁係一個好好嘅一個 agent， 係做一個好嘅橋梁嚟嘅。如果冇咗咧，因為而家我哋呢條村咧嘅李東村咧就冇咗啦，咁呢啲活動當然冇曬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咧，如果我哋解散咗之後咧，咁、那個會址個問題啦， 咁本身嗰個委會本身就有啲錢剩噶嘛，因為我哋有上樓募捐而剩低啲錢，咁嗰個去向去邊咧？ 嗯， 仲有就係我哋委會有啲器材嘅，譬如嗰啲電話啊、嗰啲電腦啊、風扇啊、各樣工具咧，咁又點樣嚟去個去留問題咧？咁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嗯，但你點睇即係你自己的經驗啦？點睇全港性而家都解散護委會咧？又 因為我覺得咧就我覺得佢嘅作用咧係有嗰、那個即係、益處咧係多過嗰個壞處。所以你講緊咩壞處咧？只不過壞處可能話就每次又煩住啲嗰啲嗰啲房署，因為委會咧就一定係嗰啲私係公共屋邨噶嘛，或者係房協噶嘛。私人樓一定唔係呢個互助委員會嘅，一定係法團嚟噶嘛。 不過好似有啲私立都有嘅，我見有啲數字。不過主要都係公屋啦，就 係啦，冇錯咯。 OK， 咁係啦，咁同埋我哋呢個嘅作用就話，有時我哋即係居民咧，咁我一定係留意自己本身周圍嘅環境啊，係啦，咁咯。 好啊，唔該曬蔡生，多謝你。蔡生咧都係話經歷過啦，曾經係有護委會嘅情況，咁後屘咧就取消咗，睇到唔同。如果即係冇咗護委會之後咧，嗰個嘅情況啊或者影響等等嘅咁。嗱，今日錢錢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要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各位聽眾。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吴俊辉著嘅《微易经》一书，系作者嘅心有所感，随笔写成嘅小品。全书共分四章，都系同人生哲学有关。第一章系认识自我，享受人生；第二章系因应变化，应对世界。第三章是面对困难，化解挫折；第四章是接受挑战，全面升级。 例如第一章谈享受人生，就谈到旅游了。作者的旅游观不是吃喝玩乐，而是认为旅游亦都是生命觉醒的契机，并且指出人生是旅行，而我们都是旅人。旅人在旅行之中怎样编写自己的剧本呢？怎样完善自己生命的内容？作者引用的竟然不是《易经》的履卦，而是《易经》的观卦。 因为旅游不是走马看花，而是进一步体验隐藏在每一个人和事物背后的意义。而只有观卦才能够让我们做足内在的观照和向外观察的功夫，敞开心胸迎接生命过程的一切遭遇。 关于第二章讲因应变化应对世界方面，这个章节谈及人生最上乘的处世功夫，就是学习《易经》的谦卦。作者说，谦是言兼两字构成，是太极思维中道思想的展现。他认为谦虚的人懂得切身处地为他人设想，因此所有言论主张都能够兼顾各方的想法、感受、尊严和利益。而《易经》的谦卦是六十四卦之中唯一没有空爻的卦，六爻皆吉，可以说是福报最深的卦。 最后，关于怎样面对困难、化解挫折，作者认为《易经》是最佳思维的决策模型，因为每一卦、每一爻既是具体又是抽象，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法则，因而具有永恒的咨询功能。人的一生际遇或者困境都是涵盖其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微易经》，作者吴俊辉，由商周出版。